你好，我是 Crono。经过前面几大模块的学习，你已经完全掌握了 HTTP 的所有知识。那么接下来，请收拾一下行囊，整理一下装备，跟我一起去探索 HTTP 外的广阔天地。现在的互联网非常发达，用户越来越多，网速越来越快。HTTPS 的安全加密、HTTP2 的多路复用等特性，都对外部服务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。一个好的外部服务器，必须要具备稳定、快速、易扩展、易维护等特性，才能够让网站立于不败之地。那么，在搭建网站的时候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服务器软件呢？在开头几讲里，我也提到过，外部服务器就那么几款，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只有两个：Apache 和 Nginx，两者合计占据了近90%的市场份额。今天我要说的就是其中的 Nginx，它是外部服务器的后起之秀，虽然比 Apache 小了10岁。但增长速度十分迅猛，已经达到了与 Apache 平起平坐的地位，而在 Top 命令网站中更是超过了 Apache，拥有超过50%的用户。在这里面，我必须要说一下 Nginx 的正确发音，它应该读成 Nginx，但我个人感觉 X 念起来太拗口，还是比较倾向于读作 Nginx，这也与 Unix、Linux 的发音一致。作为一个 Web 服务器，Nginx 功能非常完善，完美支持 HTTP 1。HTTPS 和 HTTP2，而且还在不断进步。当前的主线版本已经发展到了1.17，正在进行 HTTP3 的研发。或许1年之后就能在 Nginx 上跑 HTTP3 了。Nginx 也是我个人的主要研究领域，我也写过相关的书。按理来说，今天的课程应该是手拿把攥，但真正动笔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的。很多要点都已经在书里面写过了。这次的专栏如果再重复相同的内容，就不免有骗稿费的嫌疑。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决定抛开书本，换个角度，结合 HTTP 协议来讲 Nginx，带你窥视一下 HTTP 处理的内幕，看看外部服务器的工作原理。你也许听说过，Nginx 是一个轻量级的外部服务器。那么这个所谓的轻量级是什么意思呢？轻量级相对于重量级而言的，重量级就是指服务器的进程很重，占用很多资源。当处理 HTTP 请求的时候，会消耗大量的 CPU 和内存，受到这些资源的限制。很难提高性能，而 Nginx 作为轻量级的服务器，它的 CPU、内存占用都非常少，同样资源配置下就能够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服务。其奥秘就在于它独特的工作模式。在 Nginx 之前，外部服务器的工作模式大多都是 Process 或者 Pre-thread，对每一个请求使用单独的进程或者线程处理，这又存在创建进程或者线程的成本，还会有进程、线程、上下文切换的额外开销。如果请求数很多，CPU 就会在多个进程、线程之间切换时疲于奔命，平白的浪费了计算时间。Nginx 则完全不同，一反惯例的没有使用多线程，而是使用了进程池加单线程的工作模式。它在启动的时候会预先创建好固定数量的 work 进程，在之后运行过程中不会再 fork 出新进程，这个就是进程池，而且还可以自动把进程绑定到独立的 CPU 上，这样就完全消除了进程创建和切换的成本。能够充分利用多核 CPU 的计算能力，在进程池之上，还有一个 master 进程，专门用来管理进程池。它的作用有点像是 supervisor，用来监控进程，自动恢复发生异常的 worker，保持进程池的稳定和服务能力。不过 master 进程完全是 Nginx 自行用 C 语言实现的，这就摆脱了外部的依赖，简化了 Nginx 的部署和配置。如果你用 Java、C 等语言写过程序，一定很熟悉多线程的概念。使用多线程能够很容易地实现并发处理，但多线程也有一些缺点，除了刚才说到的上下文切换成本，还有编程模型复杂、数据竞争、同步等问题。写出正确而且快速的多线程程序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所以 Nginx 就选择了单线程的方式，带来的好处是开发简单，没有互斥锁的成本，减少系统消耗。那么疑问也就产生了：为什么单线程的 Nginx？处理能力却能够超越其他多线程的服务器呢？这就要归功于 Nginx 利用了 Linux 内核里的一件神兵利器 ——I/O 多路复用接口，大名鼎鼎的 ePOP。多路复用这个词儿，我们已经在之前的 HTTP2、HTTP3 里面遇到了好几次。如果你理解了那里的多路复用，那么面对 Nginx 的 ePOP 多路复用也就好办了。外部服务器从根本上来说是 I/O 密集型，而不是 CPU 密集型，处理能力的关键。在于网络收发，而不是 CPU 计算，而网络 I/O 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不得不等待，比如数据还没到达，对端没有响应，缓存区满发不出去等等。 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是 HTTP 里的对头阻塞。对于一般的单线程来说，CPU 就会停下来，造成浪费。而多线程的解决思路有点类似并发连接，虽然有的线程可能会阻塞，但由于多个线程并行，总体上看阻塞的情况就不会太严重了。Linux 里使用的 ePro 就好像是 HTTP 2里的多路复用技术，它把多个 HTTP 请求处理打散，成为碎片，都复用到一个单线程里面，不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处理，而是只当连接上真正可读可写的时候才处理。如果可能发生阻塞，就立刻切换出去处理其他的请求。通过这种方式，Linux 就完全消除了 I/O 阻塞，把 CPU 利用得满满当当。又因为网络收发并不会消耗太多的 CPU 计算能力，也不需要切换继承线程，所以整体的 CPU 负载是相当低的。这里边我画了一张 Linux I/O 多路复用的示意图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形式与 HTTP/2 的流非常相似。每个请求处理单独来看是分散的、阻塞的，但因为都复用到了一个线程里，所以资源的利用率非常高。ePro 还有一个特点，大量的连接管理工作都是在操作系统内核里做的，这就减轻了应用程序的负担。所以，Linux 可以为每个连接只分配很小的内存维护状态，即使有几万、几十万的并发连接，也只会消耗几百万 M 的内存，而其他的外部服务器在这个时候早就 memory 当中给 NUF 了。有了进程池和 I/O 多路复用，Linux 如何处理 HTTP 请求了呢？它在内部也采用的是化整为零的思路，把整个外部服务器分解成了多个功能模块，就好像是乐高积木，可以在配置文件里面任意拼接搭建，从而实现了高度灵活性和扩展性。Linux 的 HTTP 处理有四大类模块：Handler 模块直接处理 HTTP 请求，Filter 模块它不直接处理请求，而是加工过滤响应报文；Upstream 模块实现反向代理功能，转发请求到其他服务器；Balance 模块实现反向代理时的负载均衡算法。因为 Upstream 和 Balance 实现的是代理功能，Linux 作为中间人，运行机制比较复杂。所以今天我只讲 handle 和 filter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设计模式这方面的知识？其中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模式叫职责链，它就好像是工厂里的流水线，原料从一头流入，线上有许多工人会进行各种加工处理，最后从另一头出来的就是完整的产品。Linux 里的 handle 模块和 filter 模块就是按照职责链的模式设计和组织的，HTTP 请求报文就是原材料，各种模块就是工厂里的工人，走完模块构成的流水线，出来的就是处理完成的响应报文。下面的这张图显示了 Linux 的流水线，在 Linux 里的术语叫阶段式处理，一共有11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里又有许多各司其职的模块。我简单列几个与我们课程相关的模块吧。Chset 模块实现了字符集编码转换，Chunk 的模块实现了响应数据的分块传输，Range 模块实现了范围请求。只返回数据的一部分，rewrite 模块实现了重新向后跳转，它还可以使用内置的变量自定义跳转 UI。当它 modify 的模块添加投资段 if modify things 和 if not match 处理条件请求，realip 模块处理 xrealip 和 xforwarded for 字段，获取客户端的真实 IP 地址，SSL 模块实现了 SSL 和 TLS 协议支持，读取磁盘上的证书和私钥。实现 TLS 握手和 SNI、LPN 等扩展功能，HTTP V2 模块实现了完整的 HTTP 2协议。在这张图里，你还可以看到 limit 控、limit IEQ、access、log 等其他模块，它们实现的是限流、限速、访问控制、日志等功能，不在 HTTP 协议规定之内，但对于运行在现实世界的外部服务器却是必备的。如果你有 C 语言基础，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下载 Linux 的源码。在代码级别仔细看看 HTTP 的处理过程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做一个简单的小结，Linux 是一个高性能的外部服务器，它非常的轻量级，消耗的 CPU 内存很少。Linux 采用 master workers 进程池架构，不使用多线程，消除了进程、线程切换的成本。Linux 基于 ePro 实现了 I/O 多路复用。不会阻塞，所以性能很高。Linux 使用了职责链模式，多个模块分工合作，自由组合，以流水线的方式处理 HTTP 请求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2个思考题：第一个， 你是怎么理解进程、线程、上下文切换时的成本的？为什么 Ajax 要尽量避免？第二个，试着自己描述一下 Ajax 用进程、EPO、模块流水线处理 HTTP 请求的过程。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